这首歌是凹凸收录在《透明》这张专辑当中，而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梁咏琪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也慢慢地找到扎实的感情基础，开始唱一些迂回婉转的歌。刚才我们说到这张唱片的文字总监是张小贤，于是在梁咏琪的专辑当中的十首歌，每一首的文案都是由张小贤来亲自写下。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凹凸》，张小贤写道，爱若无法抚慰彼此，便不过是喜欢而已。若爱是人间的宗教，我不稀罕死后的生命，只渴求生前的诗篇。 竭尽一股勇气，真心的时候，往往内心却最软弱。完成一个选择决定的时候，往往心中恐惧最多。我心中有两个我，常常都在争斗，游走在现实和理想的两头。眼看着天都亮了，我和坚强握手，我又和矛盾碰头，因为有梦就在前头。希望终究会落空，心动了忍不住的我。我和从前分手，我又和冒险碰头，因为地球不停转动。痴痴望着你柔柔眼眸，傻傻看着你浅浅笑容，心动 情身上。 大牌主打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于伍思凯的《心动》，这是在1995年伍思凯带来的一张唱片，叫做《心动了》。这张唱片除了主打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曲之外，全部都是翻唱的作品。所谓的翻唱呢，也有一些特别，因为这些歌都是伍思凯的原创，只不过他是将那些歌手已经成名的作品拿回来自己演绎而已。比如说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张学友的《情网》，黄小琥的《分不到你的爱》等等等等。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到台湾歌坛陶晶莹。 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你让我的懂事变成一种幼稚，骄傲觉得很无知，你让我的朋友关心我的生活，你让我的软弱陪伴你的自由，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事都难一点，车来了，坐上你的明天，车走了，我还站在路边，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风来了云就会少一点，你走了我住在雨里面，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是2002年在尝试自我突破和改变的温岚。在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张蓝色雨的专辑里面，都是以 R&B 的抒情主打歌为主的，包括周杰伦等人都为温岚来谱曲。词作方面也吸纳了方文山以及徐世珍等歌坛老手，所以我们说这张专辑里面呈现出来的温岚应该是他的历年作品当中最温柔和最舒服的一种状态。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蓝色雨，包括温岚的屋顶还有傻瓜，都算是在 KTV 当中点唱率非常高的歌曲，所以大家对于温岚的舞曲总会不屑一顾，只重视旋律而忽视节奏。因为大多数听众都认为一张好专辑的标准就是旋律优美而歌词让人洒泪 甚至最基本的就是能够让我在 KTV 当中跟着唱下来。但实际上，如果你愿意留意的话，你会发现温岚这么多年有太多不错的舞曲专辑可以听听看。大牌主大哥，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歌曲会是来自于林志炫，这是林志炫专门带来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擦身而过》。专辑当中入选的歌全都是林志炫本人最爱的歌曲，包括有张学友的《离人》、崔健的《花房姑娘》，以及接下来这一首《爱情酿的酒》。 有人告诉我，爱情告

切放在你手里，为了你我可以把自己都忘记，失去所有在所不惜，就算全世界都怀疑，因为是你就有勇气，为了你我可以让眼泪都灌溉在心里，只要有你，未来我还能要什么，最怕是没有你，多希望转眼就白头，现在就拥有拥有，就不要放手， 为了你我可以把自己都忘记，将一切放在你手里， 全世界都怀疑，因为是你，是你就有勇气，让眼泪都灌溉在心里，只要有你。 这首歌应该出现在张惠妹最低潮和最挣扎的时间段呢，就是2003年，当时张惠妹在华纳唱片似乎受到了很多的压力，还有不确定的信心。勇敢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专辑当中的名字，也是张惠妹那一段时间的主题。她希望她能够通过她的歌声传达给听众一种力量。当张惠妹同阶梯的歌手早就已经淡出乐坛的时候，只有她还在不断的挑战和突破。这不光是因为整个华语市场和歌迷对他有期待，而且是因为他自己对音乐有坚持和追求。 以为我永远只能一个人生活，孤单的快乐哀愁，偶尔可以伪装潇洒自由，心里慌了起来，自己喝酒，以为你只是一个美丽的偶然，吹我不经意降落，谁知道你不懂，谁知道你不走，拥抱着我说终于找到了我，你看穿我的冷漠，亲吻我的烦忧，不在乎我曾经的错，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请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真爱只是一个传说，请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 曾经的错。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还以为真爱就是一个传说。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愿不愿意牵着到最后？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幸福的风》，来自于杨宗纬。杨宗纬应该算是近几年来格外被歌坛大哥李宗盛看中的歌手，李宗盛几乎全情付出，为他写下了一张专辑。虽然说这张专辑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可是毕竟也代表了李宗盛对这样的一个新人的肯定。而我记得当年李宗盛也曾经发表过很长的一篇乐评，专门针对张惠妹在华纳唱片的真实那张专辑。当时李宗盛对于张惠妹的批评和紧张，就是怕她因为造神运动而遭到天后的悲剧性的宿命。可是在这些年，我们通过张惠妹的《阿密特》以及《你在看我吗》，似乎也发现了作为一个流行天后她所有的尝试和努力。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美声天后柯以敏。 笑中的泪已汇成了海洋，装进记忆行囊，这应该就叫人生吧。来不及保留又变了个样，多少次在泪中的笑，交错的时光 直到生命曲终。 你说看着我微笑，坐在这里，终于能放下迁就和担心，却不懂这样雨过天晴的随意，是多么耗费心里的眼睛。如果不是会把自己关得那么紧，失恋最痛的不是美好变过去，是未来草木皆兵的多疑。我在回忆的阁楼里面住得太久，就到阳光洒落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还没有死。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香港流行乐坛最杰出的歌手之一，一个超级歌者，他就是林子祥。在香港歌坛，他一度被认为是歌唱全才，他的歌曲风格变化万千，有古典、民谣、小调、摇滚、说唱，甚至儿歌和拉丁都兼而有之。接下来我们跟你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就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主题曲，由林子祥翻唱为《有爱长存》。 沉溺百般的喜悦，想起许多事，想起许多人，甜和酸。心有幸有心，风中并肩，有幸有心的感觉，勇气许多梦，勇气许多情。一生消失似烟，一悲一欢，一一与你一直怀念，一丝一些，一一铭记，一月圆缺，但旧梦永不改变。相识相知，相思相忆，将心永牵，相关相依，相相与你共历和念，相恋相亲，相相以爱觅梦和暖，有爱永远都不变。心曾历百般沧桑变迁，曾历百般的起跌，想起许多事，想起许多人，甜和酸。心有幸有心，风中并肩，有幸有心的感觉，勇气许多梦，勇气许多情和明天。一分一刻一天，一生消失似烟，一悲一欢，一一与你一直怀念，一丝一些，一一铭记，一月圆缺，但旧梦永不改。相识相知相思相忆，将心永牵，相关相依，相相与你共历和念，相恋相亲，相相以爱觅梦和暖，有爱永远都不变。 写深深 有爱长存。说到林子祥，我们不得不提一提他的妻子叶倩文。叶倩文和林子祥在1996年结婚，1998年两个人以夫妻档的形式举行了一场演唱会之后，叶倩文一度暂别乐坛。2002年叶倩文再度复出，但很快在2005年消失于目前。据说林子祥非常爱自己的妻子，曾经有一次在演出之前，因为叶倩文跟他提出分手，据说林子祥大受刺激，一度在演出的后台大哭起来。大牌主打歌，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就跟你听到叶倩文的《红尘》。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这个还有那个，统统都给我包了。 哇，帅哥这么阔气。 爱车出险，平安车险一键包办，10分钟现场极速勘查，车辆维修理赔办理，全程都帮您包了。详询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9摩尔龙。